全世界差点都懵懂了，那是什么？可我刚刚想着走开，只能够装作不懂，怎么能拆穿你的不懂？这地球这么小，这么挤，这么瘦，太阳可以晒得那么凶，为什么你出现在他出现以后？ 情花心我雕刻着寂寞，就好像我无助的魂魄，纠缠过往无端身上碎碎，谁也带不走你我一场唤不醒的梦。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爱花心无心笑着沉默，离别总在失意中度过，记忆又高反复度落，无法愈合的伤口，你的回头画上了沉默，紧紧握着情花心我雕刻着寂寞，好像我无助的魂魄，纠缠过往无端身上碎碎，谁也带不走你我一场唤不醒的梦。 去

遗失的风信上，遗忘最初的信仰，看清你的模样。爱就爱，不要逞强，如果是美梦一场，太多的星光都和你分享，给自己留一个晚上。没有爱又会怎样，谁都要孤独收场。我最后一次站在你的身旁，藏起天使的翅膀。我不是你的天使，我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我不是你的天使，也不懂你的天堂。当月光变成你的目光，我不看你过往。 这是来自那英的歌曲，叫做我不是天使，这是很典型的那时歌曲。那次洒脱和那英大气的唱腔呢，也相互映衬得很好。接下来呢，继续来回味一下这个声音，来自周华健。这首歌曲是来自周华健的《飞越迷雾》。 没有花，蝶儿不知归路，多浅月星光也模糊，时间是笼罩层层迷雾。间听见有人哭，你没来路，觉得人心不顾，山高水低看不见来时路，你没来路，爱恨悠悠不顾，峰回路转雨走不出白云深处，飞越迷雾，把生命看清楚。 哪怕会受伤，我也愿永远。 巴黎时装周刊推荐满满的大牌新装，让自己的眼睛 OK。 米其林餐厅推荐值得排队等待的美食，让自己的嘴巴 OK。 而 OK 音乐为你的耳朵定制专享的音乐时间，这里是 OK 音乐。 OK 小杰呢，继续来跟你分享到林忆莲的这首作品《野花》。在1999年的时候呢，这首歌呢，还有这张专辑呢，也是被大家呢追为1990年代的十大唱片之一。来听听看这首很经典的《野花》。 在那雾霭晨雾中，有你吻着半醒的心。在那雾霭长夜中。共你笑着笑得多真，痴共醉，多么的想跟你再追。然而从没跟的我别追去，抬头前行吧，请你尽管他朝必然想你，来年和来月，请你尽淡忘曾共风中一野花淌过，曾共风中一个他恋过。 这首歌曲呢来自林忆莲，叫做《野花》。继续来回味一个呢我们不太常听到的声音，它叫做关淑怡带来这一首《难得有情人》。关淑怡呢成名于1989年，当年呢她现在要听到的这首成名曲《难得有情人》呢也是当时的卡拉 OK 厅里面的最热门的一首作品。不过呢她之后呢就没有再推出过多少的作品，就渐渐淡出了。来回味一下这首《难得有情人》。 如早春初醒，催促我的心，